有一种幸福叫做健康，有一种信仰叫做专注。随着营养医学的广泛应用，为糖尿病治疗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指引。我们从糖尿病的药物治疗、营养搭配、饮食调节、合理运动等多个方面入手，为您提供权威、科学、有效的康复指导及服务。以肝脏入手调节血糖，科学的从细胞入手调节整体健康机能，全新视角，帮助您早日过上与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一切的一切，只为健康生活。欢迎走进大型健康类栏目《健康心路》。 加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新一期的健康路栏目。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讨论着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让老年人在晚年生活过得更好，老有所想，老有所乐。如今的现状呢，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问题不容乐观，特别是各种老慢病的出现，更是成为老年人追求晚年幸福生活路上的绊脚石。那怎么样去健康生活、乐享晚年，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深思的问题。那带着这些思考，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路，由张老师为大家讲解更多健康的知识。张老师您好。 哎，你好。首先呢，也问候我们守候在收音机旁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孔子家语中啊，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你欲养而亲不待。意思是说，树要想静下来，风却不停止。当子女想起赡养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呢，等不及的父母这时呢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拼目的在宣扬儒家的孝道。那么这句话呢也从反面来告诫孝子们，说明儿女行孝道要及时，要趁着父母健在的时候，而不要等到父母去世的那一天。可以说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我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则广告，广告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啊，一家人吃完晚饭后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那么电视里当时播放的是京剧，因为老爷子很爱看京剧。那么这个时候儿子就说了，说谁现在还爱看京剧，还是看足球吧。儿媳妇说，说听唱歌吧。而小孙子却嚷嚷着说我要看动画片儿。过了一会儿呢，老人悄悄地离开了客厅，又过了一两个小时，儿子才突然想起来问说，嗯，爸爸呢？从这些广告中呢，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会有什么样的启发，会得到什么样的启发。但当我看完这个广告之后啊，心里特别发酸。尽管我们天天都在说尊老敬老爱老，其实根本我们根本就不懂老人的心。那么除了每天的衣食住行，老年人更需要的就是儿女的关心和重视。那这种关心不是你每个月给父母多少生活费，更不是逢年过节回家看看的时候呢给他们买一套像样的衣裳，而是从心底往外实实在在的关心，对他们生活和心理以及健康的关心。尤其更应该重视的是父母的心理以及身体健康的问题。当很多子女看到老人被疾病折磨到最后所遭的罪，做儿女的再心疼再难过都晚了。想一想，如果我们做儿女的平时能够做到真正的关心老人的心理健康以及身体健康，完全可以避免把小病拖成大病，拖成重病，最后被疾病折磨致死。那么到那个时候，你哪怕是哭天喊地后悔都晚了。因为我还是一句话说，因为这个世界上呢 是没有后悔药卖的。就拿糖尿病来讲，我在临床上遇到很多老年糖尿病患者，往往在刚发现自己血糖高的时候，都是瞒着孩子，也不愿意和家里人说的。为什么不说？就是因为不愿意给孩子增加麻烦，更怕给孩子增加经济负担。就这样自己到药店去随便买点药店店员推荐的降糖药来吃。那么对于他们来讲，认为糖尿病的治疗就是吃点降糖药，血糖降下来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疾病的轻重程度，更不了解糖尿病是一个全身心性的向前不断发展的疾病。那么糖尿病的治疗如果不得当的话，并发症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也是非常可怕的。还有一些老人一辈子省吃省穿省惯了，把省下的钱都留给了儿女，认为现在得糖尿病的人是太多了，说明糖尿病不应该是什么大病。所以说呢，有的老年朋友到了药店呢，就挑最便宜的降糖药买，以为血糖高吃点降糖药只要能够让血糖降下来就行了。就这样一而来二去的三年两年的，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血糖在降糖药的作用下暂时是达标了，但药物对胃肠对肝肾的损伤也很快形成了。就拿很多服用二甲双胍的降糖患者来说，在服用之初被叮嘱说，为了避免二甲双胍对胃肠道的损伤，要在吃饭中服用二甲双胍，可常年服用下来感觉这胃还是受不了了，看来这二甲双胍是不能吃的，换成格列齐特或者格列本药打北康吧。那么换了这种药物以后呢，吃了一段时间呢，出现了上腹部的不适，腰部的酸痛，去医院一查肝肾功能，发现转酶高了，肝功能受损了，而肾功能也有了一些变化。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一类药物对肝肾功能已经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并向本来糖尿病的致病根源就是你的肝脏出现问题了。正是因为肝脏的糖原储备出现了问题，所以才会出现血糖升高，尿糖出现了问题，因此糖尿病的根源在于肝。也就是说呢，糖尿病的真正的罪魁祸首不在胰岛和胰岛素，而在于肝细胞的损伤，也就是我昨天所说的肝损伤。可是很多的降糖药物经过肝脏的解毒，使肝脏加重的损伤变成了雪上加霜。那么肝脏呢，在人体的工作当中呢，是非常繁多的，它不仅是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代谢的重要器官，还是葡萄糖代谢的重要场所。每当我们吃饭后，肝脏呢就开始发挥它的储糖功能，将升高的血糖合成糖原存在肝脏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呢，肝脏抑制其他能量物质转化成糖类，使血糖呢能够长期稳定在正常范围。那么当饭前空腹血糖过低的时候呢，我们的饥饿感就很强了，这个时候肝脏呢就将它仓库中储备的糖原分解为葡萄糖啊，保证咱们身体所需，避免低血糖的出现。那么当肝脏功能异常的时候呢，肝脏糖原的合成呢就出现了障碍，血糖不能转化为肝糖原储存，就造成了血糖持续维持在高水平。那么一旦肝脏因各种原因受到损害，我们正常的糖代谢功能呢就受其牵连而发生异常，引起血糖升高，发展为糖尿病。而我刚才所提到的格列齐特、格列本药、达美康优降糖本身就会使肝脏加重进一步的损伤，这不就等于是雪上加霜吗？那么我们很多的患者呀，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啊， 我现在用的降糖药就是达美康优降糖格力奇特格力本药啊，它呢啊就是经过肝脏代谢的，常年的服用下来以后呢，对肝肾功能的损伤，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即便是常年的服用降糖药控制饮食，哪怕是血糖能够稳定在正常，那么常年的控制饮食呢，还是导致了全身的组织细胞缺乏营养物质的供给，尤其是肝细胞的营养匮乏。那么这时候很多的患者的身体感受最多的就是药的剂量是越吃越大，种类也是越来越多，可就是并发症依然出现了。有的患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眼病，像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青光眼、眼底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还有糖尿病导致的脑血管的病变，有了不同程度的脑血栓、脑梗或者脑出血，糖尿病导致的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冠心病、心梗甚至心肌猝死。那么更有的糖尿病患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出现了下肢坏疽，最终截肢。那么希望呢，我们的糖尿病患者呢千万不能等到这些并发症严重的影响了生活的，严重的影响到您的健康了才引起重视。那么就拿糖尿病导致的眼病来讲，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糖尿病的眼病是从一点点的视力下降模糊开始的，刚开始也仅仅是视力下降，很多老年朋友认为是人的年龄大了，视力下降很正常，配个老花镜吧，可戴上老花镜还是不行，视力依然下降，有的老年朋友一年换了四个老花镜，可是眼睛看东西却越来越模糊，并且出现了干涩、红肿。那么这个时候，有的老年人就买点眼药水，白天用润舒，晚上用红霉素眼药膏，最后长的是几年，短的是几个月，眼前就出现了厚重的雾感。那么到医院确诊是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因为高血糖让很多的患者呢无法做手术，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引发的白内障，由于血糖高，做手术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最后白内障导致的失明，而糖尿病导致的青光眼就更可怕了，很多的患者青光眼的朋友都体验到了青光眼，有头疼、眼球胀痛，其原因就是眼压高了，眼压高到一定程度，一定时间就会出现视神经萎缩。我们人之所以能够看见我们眼前的一切，就是因为视神经是正常的，可当视神经萎缩的时候，我们看东西的视野就会越来越窄，最后从看到一条线到看到一个点，最后完全什么都看不见。那么到了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呢，知道后悔了，可再后悔也晚了。我再说一次，就是这个世界上你再有钱也是买不到后悔药的。那么我之前呢还和大家讲过，说糖尿病毒最后导致截肢的列子是很多，其实糖尿病毒在截肢前往往就是我们穿的鞋子不合脚，脚趾头磨了一个水泡，那么在水泡磨破的时候，对于健康人来说没几天就好了，可对于糖尿病患者，由于您的肝脏受损了，肝脏受损后您合成糖、脂肪、蛋白质的能力下降了之后，您的身体上哪怕是一点小的伤口都是难以愈合的，何况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脚是我们身体血液供应的最远端，由于糖尿病的患者糖、脂肪和蛋白质代谢紊乱，普遍都是血液非常粘稠的，而脚是我们血液供应的最远端，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脚上哪怕是有一个很小的伤口都会引发糖尿病毒。还有的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毒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脚气，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真菌感染，最后眼睁睁的看到自己的脚趾 变色、发黑到溃烂。那么意识到自己是糖尿病足的时候，往往都悔之晚矣了。而且糖尿病的可怕之处，不是这一样两样我所说的并发症，它能够引发全身大大小小87种并发症，是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身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病变。所以不有那么句老话是这么说的吗？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能引起的并发症是遍及全身。所以这么一种可怕的疾病，如果到现在还没有被大家正确的认识，想想该有多么可怕呀。尤其是有的老年朋友得病之初想的是为儿女减轻负担，不拖累儿女，有病是藏着掖着，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到了最后却成了最大的麻烦。您说你有病躺在那儿治还是不治？治又治不好，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都打水漂了，可又不能不治。你说谁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大活人在病床上躺着就不管了？所以说有病了吃五谷杂粮有病是很正常的，而得病后我们要去正视它，选择正确的治疗手段和治疗方法，千万别等到最后的时候，病重到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呢，再去后悔，再去埋怨，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回过头来我们仔细的认真的去想一想，糖尿病并不是一发现就烂脚就失明就截肢的，更不是一发病就心梗就脑梗就要命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展是有个过程的，而且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正因为缓慢所以我们不重视，正因为不重视它才在潜移默化中发展。也就是说糖尿病是给我们时间了，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把它治好，避免发展到并发症，可是我们却没有把握，没有珍惜。我从1978年走入临床就开始研究糖尿病，到现在已经整整40年了。我遇到的糖尿病人可以说不下几万例，在没有接触到营养医学，没有接触到调灸疗法之前，别说大家迷茫，我也是迷茫的。那么那时候遇到糖尿病人，就是告诉他血糖高了按时吃药，一种药物降不了糖再加一种，两种药物不行我们就双管齐下打胰岛素。那么当出现并发症后，血压高了就加降压药，心脏出现问题了就加救心丸、丹参滴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么最终呢，药是大把大把的吃，很多的患者都说每天睁眼就排着队吃药。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糖尿病患者都有类似的经历，甚至还有部分患者一直到现在都是在这样的进行治疗。可结果是什么呢？就像我昨天所说的是摁着葫芦起的瓢，很多糖尿病患者甚至不是死于糖尿病并发症本身，而是死于药物性损伤。在所有的发展史上，在任何一个国家，医学的发展是人类最重视的，因此呢医学的发展也是最快的。往往医学上就是在不断的改变以往的错误，才促进了医学上今天的发展迅速。你看在40年、30年、20年乃至10年前，很多无法治疗的疾病现在都已经不再是疑难杂症。所以大家在没有认识到正确的治病方法之前，犯的错误付出的代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我在1993年去英国，在诺丁汉大学3年学习的时候呢，我才真正的认识到了营养医学能够对我们的生活和健康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影响这么简单，可以说我们只要是活着就离不开营养，生老病死的每一步，一直到最后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什么呢？都是营养在支撑。我们只要有过住院经历的人都可以回忆起，我们每天早晨 在医生查房到您的病床的时候，首先问的就是你昨天吃饭怎么样啊，都吃什么了，吃完饭以后消化怎么样，肚子胀吗，大便正常吗，说明什么，说明饮食营养在治疗疾病当中的重要性。那么如果一个人每天用再好的药物来治疗，可当他已经无法进食，无法从食物中摄取营养的时候，说明这个人的生命是无法维持太久的。因为人不是依靠药物来生存的，而是依赖于从食物当中摄取营养，吸收营养来满足我们身体的健康的需求的。 美好的生活需要健康的支撑，健康心路栏目特邀主讲嘉宾与您一同分享，一同交流，一同迎接健康生活的到来。糖尿病在现在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血糖的平稳调控，并发症的合理改善，都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入手把控。而这些细微而又重要的健康知识，是我们特别想要与大家分享学习的内容，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帮助更多的糖友朋友来学会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正确的治病防病，才能让健康生活早日到来。面对糖尿病这一顽疾，更要早发现早治疗，用科学正确的手段去控糖降糖，才能让疾病真正远离我们的生活。跟随健康的步伐，帮助更多糖友朋友学会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健康的关键。敬请关注本期健康心路。 因为从糖尿病的发现开始，我们的治疗方向始终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始终就是在找胰岛的问题。那么这种思想多年来已经根深蒂固，可以说问谁都这么说。所以当一个全新的事物的出现，是很难让大家理解并顺利接受的。就像我们30年前还没有手机，谁能想象到现在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手里拿着那么小的一个设备，就能够随时通过手机找到对方呢？而且现在的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不管您在什么位置，只要您没离开地球，网络一连就能进行视频通话，就连对方在干什么、长得什么样子、脸上有多少个皱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那么我们再举个例子，就拿最近几年的事儿来说，前几年的时候出门在大街上还有捡钱的吧，那么现在出门丢钱的都很少，因为啥呀，啊，有这么一句玩笑话说小偷失业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极少有人出门带钱了，可以说一部手机走天下，说明现在社会进步的多快呀。我们到商场超市买东西，只要扫一扫就能付款，输密码就能买东西，是特别的方便。所以您能说什么都是一成不变的吗？社会发展的这么快，医学发展的就更快了。就拿老辈人知道的天花，在古代那会儿，谁要是得了天花，就把这个人扔在了荒郊野外，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天花没个治，不单只是没个治，被传染上天花的人这一家子都完了，对吧？就包括在皇宫里得了天花也跟瘟疫一样，都认为天花这个病得上就得死，肯定要死。但是我们现在再想一想，现在还听说谁得天花吗？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把这个病消除了，随着科学的进步，天花已经基本消失了。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只要打一个预防针，就能够完全的阻断天花，做到预防了。 所以说在没有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正确方法之前，我们不能说它就没治了，那样的断言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也是对医学的不负责。还是一句老话，疾病既然有它来时的路，就一定有它回去的路。在医学发展和治病的道路上，始终是日新月异的，我们不断的研究发现，一个又一个谬论终归会被真理打败。以前还没有营养学科，可再看看现在很多的三甲医院特意会设立专门的营养医学科室，营养医学科室会配备有丰富经验的营养师，说明什么呢？说明疾病在治疗方法以及治疗手段上都是离不开营养医学的。还是拿我们说的糖尿病为例，那么在以往的治疗当中呢，我们都认为是胰岛的事儿，有谁想到肝了？但是这么多年，又有谁通过打胰岛素或者吃降糖药把糖尿病给治好了呢？据我了解是没有。血糖能够控制在正常范围内的时间长一些，并发症能发展的慢一些，就可以说是谢天谢地了。那么这个结果说明什么呢？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以往对于糖尿病治疗方向是错的。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在针对消渴症，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糖尿病，其实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肝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呢，是将军之官。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那就是肝主疏泄。什么是疏泄呢？疏也就是疏通，泄呢就是发泄生发的意思。而肝主疏泄呢，是指肝气具有疏通气机使之畅达的功能。那么气机是什么呢？气机就是气的运动。人体的各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完全依赖于气的运动，大家都知道气行则血行，而肝的疏泄功能呢，对于气机的调畅起着重要的作用。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则气机调畅，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进行，周身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就正常。那么如果肝的疏泄功能异常呢，就可产生种种病变。而掰开了揉碎了说的，这也就是说肝主疏泄的内涵实际上在于保护全身气机的通畅，调节人体的精气神、血以及水的正常运行。而如果肝湿疏泄呢，可治百病。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来说呢，通过调肝使肝湿疏泄正常，就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治疗。而对于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来说，肝脏不仅是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代谢的重要器官，还是葡萄糖代谢的重要场所。合成糖原以及糖原储备，合成我们身体所需的各类酶类、糖、脂肪以及蛋白质的代谢。另外肝脏呢，也是与糖代谢有关的各种技术的主要靶器官和解毒的重要场所。大家都知道说胰岛素是我们身体合成的一种技术，那么这一种技术到底是谁合成的呢？是肝脏合成的。那么肝脏呢，可以使糖类转化为脂类和不非必需氨基酸，调节机体的各种需求。那糖尿病患者之所以出现了血糖居高而不下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各种因素导致的肝脏受损。肝脏受损就会引起糖代谢功能就会受其牵连而发生异常，就会引起血糖升高，发展为糖尿病。所以呢，希望听到我节目的所有的糖尿病朋友，大家一定要学会接受新鲜的事物。只要您还活着，只要您还想健康，就一定要把握机会。机会是靠自己把握的，通过把握机会来收获健康。因为通过糖尿病最新的调节疗法，也就是通过调肝，通过营养素的补充，完全能够做到让大家血糖平稳，并发症得到应有的治疗和康复，逐渐的减少。尤其关键的是，咱们以前治疗糖尿病 是管住嘴，这不能吃那不能碰。而我给大家治疗糖尿病是一定要大家吃的，我会教会大家如何的科学的吃，如何吃来降血糖，吃多少不升血糖。不论是五谷杂粮这样的主食，还是肉类蔬菜水果，我都会教给大家正确的吃法。说白了就是要恢复咱们所有糖尿病患者正常的生活状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才是我们健康人应有的生活，而不是什么都不敢吃，同时还担惊受怕，不知道吃的血糖会不会升高啊。甚至有的患者呢已经神经质的吃个苹果测测血糖。那么希望呢听我们栏目的朋友呢，大家一定要拿好纸和笔做记录，因为您的血糖情况、并发症的情况，在糖尿病的治疗上饮食都是不同的。这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上面我提到的营养的补充，也就是我们调修疗法当中的修。修的意思呢就是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只有细胞修复好了，细胞健康了，不缺乏营养了，全身的并发症自然也就康复了。好了，下面我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接着跟大家讲。 面对疾病的发生和治疗，保持科学合理的观点和方法很重要。研究发现，许多糖代谢过程，如糖原的合成、折合、分解，糖异生作用其实都是在肝细胞内完成的。加强对肝脏的有效调节治疗，是调节血糖平稳比较合理的方式方法。另外，营养医学研究发现，对不同病变细胞有效补充对应的营养素，快速修复细胞，改善人体整体健康机能和免疫机能。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的健康心路栏目。 因为糖尿病的治疗啊，不是单一的一种疾病。患糖尿病后呢，会引起全身的病变。我曾经多次和大家强调过，仅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全身上下都高达87种。那么有些并发症是致命的，即便是不致命的并发症，也会让我们长期的饱受着糖尿病的折磨。比如说糖尿病导致的皮肤瘙痒，让我们无法安睡；糖尿病导致的乏力，让我们不想工作，对生活产生失望。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会造成这样或者那样的并发症的发生呢？那当肝组疏泄的功能失调，就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并发症，比如说导致肝气肝阳失调，形成肝气郁结，肝气郁结就情志不畅，情志不畅就气滞血瘀，而气滞血瘀就会引起血行不畅，那么血行不畅就会导致痰气郁结，那么气郁生痰，气郁化火，犯脾克胃，引起肝火上炎，最后肝血肝阴失调，出现什么呢？出现肝血肝阴的不足，严重的不足。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样或者那样的并发症就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而西医呢，对于糖尿病并发症的描述，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全身的糖、脂肪和蛋白质的紊乱，导致血粘稠，血质量严重不合格啊。那么粘稠的血液呢，在血管中的流动所到之处，首先损伤血管内皮，导致全身上下的血管硬化啊，包括呢全身脏腑以及组织细胞的损伤。因为我们的脏腑、皮肤、毛发乃至骨骼呢，都是离不开血的滋养的。那么血质量的不合格，损害了我们全身上下各个组织、器官、细胞以及血管内皮。所以说呢，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也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也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呢？啊，就是糖尿病最终是一种营养缺乏性疾病，因为得病后呢，我们不单纯是营养不能得到及时补充，而且营养的合成 也出现了问题，因为肝脏损伤以后呢，它合成蛋白、脂肪、蛋白质以及糖的代谢出现了紊乱了。那么我们大家可以再想一想，我们得了糖尿病以后，是不是都在走前人走过的老路？那么医院的大夫都在叮嘱大家说，管住嘴，迈开腿。我以前也会这样告诉我的病人，但是没过多久呢，病人就会回过头来再找我说，说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呀、啊、不爱动啊，迈不开腿呀、啊、甚至不仅血糖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并发症出来了。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糖尿病患者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体验，但是你能说管住嘴迈开腿就不对吗？一定不是。我们说糖尿病是一种生活方式病，既然是糖尿病是一种生活方式病，是我们以往的不良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把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摒弃掉之后，肯定对糖尿病的治疗和康复是有帮助的。那么大家以往在治疗方面节食、偏食、不敢吃、不让吃，营养一点都吸收不进来，那么长期的缺乏营养就会导致细胞衰老和坏死的速度就会加快，不仅对糖尿病的治疗没有帮助不说，也肯定会加重疾病的发展。 美好的生活需要健康的支撑，健康心路栏目特邀主讲嘉宾与您一同分享，一同交流，一同迎接健康生活的到来。糖尿病在现在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血糖的平稳调控，并发症的合理改善，都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入手把控，而这些细微而又重要的健康知识是我们特别想要与大家分享学习的内容，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帮助更多的糖友朋友来学会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那么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临床上的例子，这个病人他是来自于黑龙江依兰的一个患者，我记得很清楚，他叫赵国强。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51岁，得病时间不长，仅3年，一直是吃降糖药控制血糖，而且他嘴上的工作呢也做得相当好。他说，你们大夫不就是让我管住嘴吗？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这个餐谱，周一到周日一天一个样不说，每天的食物控制的量和种类也是分得相当的清，早餐喝点豆浆，或者喝点牛奶，或者吃点喝半碗粥，半个馒头，一点咸菜，中午一天就吃一样，主食控制在2两之内，晚饭一碗面条或者疙瘩汤，可以说是控制的相当严格。结果3年下来，糖尿病没好不说，还因为心梗住进了医院，坐上了支架。那么后来他听朋友介绍啊，听说我能帮他，就打电话问我说，为什么我这糖尿病控制的这么严格这么好，还是没有躲过并发症这一劫呢？我相信收音机前有这样顾虑的朋友一定会不少。那么我在临床上接触的患者当中，饮食控制的非常好，最后病还是越来越重的，这样的患者同样是比比皆是。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在管住嘴、严格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也把营养、身体所需的营养拒之门外了。你越不吃营养，就越缺乏；你越缺乏营养，细胞坏死的就越快。因为人体最基本的组织就是细胞，你看肝脏有肝细胞组成，而心脏由心肌细胞组成，大脑由脑细胞组成，血管由血管内皮细胞组成。细胞得不到营养，细胞已经受损了，已经死亡了，您谈何健康，谈何控制并发症， 糖和治疗并发症，糖和治疗糖尿病呢。所以呢，我们的患者呢，往往越是这样控制，病情越不好，逐渐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他呢，当时觉得我说的很在理，就开始坚持一条一行，促进他有一个好的吸收功能，让他吸收药效的速度得到提升。而且这期间呢，他不用像以前那样每天单一食谱，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我就告诉他如何健康的吃，以及吃什么补充什么营养。在不到一周的时候呢，他给我打电话说血糖值啊，从之前的餐前15.2降到了7.6，而且心慌胸闷的情况也有所减轻。接着一个月过去之后啊，血糖数值就能够稳定在6到6.5之间了，只是偶尔会有心慌的情况，心脏看来恢复得不错。从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了他的调休计划，加入了营养补充，也就是对受损细胞的修复。除了一些基础的营养素之外呢，特别针对他心脏的情况，增加了辅酶 Q10、钙、镁这些营养的补充。就拿辅酶 Q10 来说，它最大的作用就是保护心脏，为你的心肌细胞提供充足的养分和氧气，来防止心脏病的突发，并且对受损的心肌细胞的修复的作用是非常的强大。不单能够让心肌细胞组织重组，还能增加心肌细胞的活力，恢复心脏的功能，延缓心肌细胞的衰老。就这样，很快过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说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大了，底气特别足，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有气无力似的。在今年年前还特意的找到我见面之后，一口一个感谢。所以说大家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走对路，只有方向对了，疾病的康复就变成了时间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说是时间的问题呢？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疾病的轻重程度、得病时间的长短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糖病的见效速度上就会有些不同。还有不少人会在进行调休疗法一段时间之后问我说，张老师，为什么我恢复的就比别人慢呢？我也每天按照您的嘱咐在坚持一调一休，可是身边的人都比我好得快，这样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那么没有一个人不想早一点恢复健康，但是每个人的脾胃吸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脾胃吸收相对来说好一点，见效就快一些，而有一部分人脾胃营养和吸收的通道被阻塞了，营养和药物的吸收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药效发挥的就慢一些。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疾病的发生，我们的脾胃吸收功能是逐渐的下滑的，特别是人到中年后，就像是您不得什么大病，您体内几十年来沉积下来的垃圾和毒素，这些也会堵塞身体当中的各个通道。第一个被堵的首先就是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吸收通道的大门被堵与关闭以后，那就是什么营养和药物都吸收不进来了，所以药效在您的身上发挥的作用的速度肯定要慢一些。您吃东西吃进来的营养它都吸收的不好，那效果自然就慢，让我们吃到身体当中的无论是药还是食物营养都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病才能够好得更快，身体才能够更早的康复。 面对疾病的发生和治疗，保持科学合理的观点和方法很重要。研究发现，许多糖代谢过程如糖原的合成、折合、分解，糖异生作用其实都是在肝细胞内完成的。加强对肝脏的有效调节治疗，是调节血糖平稳比较合理的方式方法。另外，营养医学研究发现，对不同病变细胞有效补充对应的营养素，快速修复细胞，改善人体整体健康机能和免疫机能， 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的健康心路栏目。 张老师指出，在一调一休的同时，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尤为重要。随着年龄增长和疾病的发生，我们的脾胃吸收功能一点点下滑，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只有打开这扇吸收的大门，才能让营养和药物在身体当中充分发挥作用，病才能好得更快，早日重获健康。跟随健康，学会管理好您的健康的同时，管理好您的生活，让健康生活方式走进千家万户。敬请关注本期健康心路。 那在这档节目的最后呢，我再教给大家一个小的方法，也就是在一调一休的同时，我们要会生活会吃，才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好得更快。那么今天呢，我教给大家如何来吃胡萝卜，来帮助我们补充身体所必需的营养，就是胡萝卜素啊，去在生活当中做好糖尿病的防疫治。那么在庞大的糖尿病患者群体当中呢，我发现相当多的糖尿病患者的血液当中，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要低于正常人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的多补充胡萝卜素，至少可以在理论上降低糖尿病的发病风险。胡萝卜中有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而胡萝卜的皮是含胡萝卜素最多的地方。很多人呢，却在烹饪胡萝卜的时候都习惯于将胡萝卜削皮，这就无意中丢失了很多胡萝卜素。所以胡萝卜只有带皮吃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对于已经患上糖尿病的人来说，带皮吃胡萝卜也有很大的好处。这是因为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化为维生素 A， 视网膜病变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另外，胡萝卜素还可以对抗人体的自由基，具有降低血糖和降血脂的作用，这对于调整糖友的整体内分泌的环境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今天呢，教给大家一道菜能起到辅助降糖的作用，希望大家准备好纸和笔进行个记载。那么这道菜的名字就叫香菜胡萝卜丝。准备胡萝卜200克，香油5克，香菜、姜、盐各适量。将胡萝卜带皮切成丝，晾干备用。将去皮切丝，香菜切几茎切断。将胡萝卜丝放在温开水中泡软，挤干水分，同姜丝一起拌匀装盘，上面摆放好香菜，取小碗一个放盐、香油，调成汁儿，浇在胡萝卜当中就可以了。可以说这一道小菜是红绿相间，色香味俱全，对于降血糖、降血脂都有好处。那么呢，我还会在以后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教大家如何吃好、喝好。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只要跟随着我们健康走下去，就能够完全管理好自己的生活，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做到带病长寿。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今天呢，又和张老师学到了这么多有用的健康知识。得了糖尿病，早发现早治疗，千万不要小病拖成大病，最后呢再去后悔惋惜。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糖友朋友，治疗糖尿病一定要用对方法，找对方向，打通吸收通道，才能早日的摆脱糖尿病的痛苦，过上幸福的健康生活。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大家，跟着健康管理好您的健康，管理好您的生活，正确治病，乐享晚年。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美好的生活需要健康的支撑，健康心路栏目特邀主讲嘉宾与您一同分享，一同交流，一同迎接健康生活的到来。糖尿病在现在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血糖的平稳调控，并发症的合理改善，都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入手把控。而这些细微而又重要的健康知识，是我们特别想要与大家分享学习的内容，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帮助更多的糖友朋友来学会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